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歌曲《风光明媚》，问候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慢生活房产风向标，要问候所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哈。今天呢风力比较强，预报未来三天呢都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力，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同时呢根据百度地图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提示，目前呢在北京的南边哈，南城还是比较通畅的，南二环、南三环、南四环和南五环目前都是畅通的状态。那么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东三环以及是西二环和西三环，目前在西四环、东四环都是比较畅通的路段。好，我是小周，依旧还是在阳光灿烂的海南省海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节目。今天北京呢有点点冷哈，那目前看到北京现在的温度呢大概是在三度左右，体感温度有点点凉，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那此刻呢海口是以雨过天晴，阳光灿烂，目前温度大概是在22度。好，让大家羡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楼盘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口咱们这个楼盘的名字叫做南海之滨楼盘的盛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下面的时间就有请盛经理。盛经理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任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盛经理是来自南海之滨楼盘的销售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南海之滨楼盘。 OK， 好的，主任是这样子的，咱们这个南海之滨项目呢，它是坐落于咱海口市的主干道南海大道和咱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当中的迎宾路的交汇处南行200米的一个位置。咱们项目呢它主要是坐落于海口市的一个后花园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项目啊距离这个海口市政府的一个行政中心，就咱海口市政府嘛，大概直线距离约7.8公里左右，所以说呢距离来说呢是比较近的，就相当于一个海口的后花园。平时呢所有的休闲娱乐也集中在咱的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上面，所以周边的交通和配套来说呢还是比较方便比较成熟的。 对，咱们的这个楼盘哈，刚才盛经理语速可能会稍微快些，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说咱们的楼盘呢是在咱们海口市的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呢交通很方便啊，就是走南海大道直接就可以到了，距离咱们海口市的行政中心很近，就几公里的距离。 对对对对，是的。 这是咱们的区位优势哈。那目前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个地方，咱们楼盘在这个风景区里边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呢？ 可以这么说吧，咱们项目哈在整个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来讲属于一个高端项目。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项目自身的不管从配套上来讲还是咱的一个整体规划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配置。 对，咱们这个楼盘呢直接就是在海口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要想对这个楼盘呢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是拨打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楼盘呢是位于海口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这个楼盘。那我们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为大家开通的咨询电话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可以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我们会给大家做耐心详细的解答啊。13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大家可以来进行咨询了。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咱们南海之滨的楼盘哈。想要问到的就是咱们的占地大概是会有多大？ 咱那个项目的占地呢一共是197亩的一个占地。 197亩是咱们整个小区的占地是197亩。 对对对，是的。 那就是咱们的建筑面积呢， 咱的建筑面积的话呢规划是26.6万方。 那大概就是就是咱们的这个绿化大概是能占一个多大的一个比例呢？ 因为我前面也提到了嘛，咱的这个毕竟定位是个高端项目，所以说呢咱的绿化率是非常高的，高达50%以上的。 就绿化率会达到50%以上？ 对对对。 大概是多少？咱们的像咱们比较关心像容积率啊这些比较专业的。 可以可以，那这里跟大家也讲一下，咱项目的容积率呢是2.0的容积率，但是啊咱的绿化率为什么是50%以上呢？是这样子的，咱整个项目的占地是197亩的占地，我们所建筑房子的占地 是47亩的占地， 47亩， 对， 还不到一个零头。 对对对对，其实相当于我们有150亩都在做园林， 就150亩的园林， 1:3的比例。 哦， 对对对， 那所以它的绿化肯定是很好的。 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哈，因为它是在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本身这个区域就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地方嘛。 对对，是的，是的。 对，但是它离海口市中心会有多远？ 嗯，因为是这样子的，咱的可能有些朋友也了解到，咱的这个海口市政府啊，已经搬迁到咱西海岸的位置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距离海口市政府这个中心的位置来讲的话，也有，也就是有7.8公里的一个距离吧。 对，因为现在整个海口市它是往西边啊，就西海岸来扩的。 嗯、对， 因为往东边的话有南渡江嘛，可能它 对， 所以它都整体都是往西边来扩。所以的话呢，就是整个西边哈、啊，目前可能也是海口比较就是比较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了，可能。 嗯，其实说到发展潜力哈，这个我感觉我是非常直观的看到过的。 对， 因为咱的海口市政府往西迁的时候是2013年。 对， 2013年时的那个西海岸片区的房价，带装修的可能才6500，但是今年才3年的时间，那边毛坯房12000一平米。短短3年时间翻了整整一个倍， 就翻了一番，但是跟咱们海北京的这个房价不能比哈，但是就在海口的话， 对对对， 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升值了。 对对对， 嗯，那因为像圣经里听不是咱们本地人哈，就老家也是内地的。 嗯嗯，啊，我是山东人，山东的。 那您觉得就是在海南，您过来海南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我来海南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 第7年了， 对， 就您真正是看着海南房价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这样涨下来。 对，因为为什么第七年我来到的时候正好是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刚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亲眼见证了海南房价是怎么起来的。 那就说到咱们这个楼盘哈，您觉得这楼盘会升值吗？咱们的这个南海之滨， 嗯，您不应该问我会不会升值，你应该问我 会涨多少。 对，涨多少这才 对。嗯，那您觉得呢？因为您对这楼盘项目比较熟悉。 嗯嗯，其实我个人啊，按照个人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呢，预测大概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应该在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附近吧，均价应该在8000多到9000，应该还是比较稳的。 8000多到9000， 对对，2018年。 嗯，到2018年，那就是明年吧。 对对对 对，那好，那很多朋友都非常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就南海之滨这个楼盘的价钱到底是大概介乎什么样的区间。好，大家来踮起耳朵听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楼盘大概是多少钱。 对对，说到这里的话呢，大家可以要注意听了，咱们南海之滨这一块现在是均价6300到6500块钱每平方，但是还是带装修的， 带精装修， 对，精装交房， 精装交房是6000几， 6300到6500的一个均价 啊。 对对对，带精装交房，精装交房的话呢，也会省去很多业主的一个繁琐的事情嘛。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就因为很多朋友哈，因为我们不是在海南工作和生活嘛，所以可能对于装修来说，大家可能是会比较发怵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交房的时候，咱们的房子已经是精装修的了。 对对对，咱都精装交，装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你像咱厨房这一块整体的厨卫，包括抽烟机和燃气灶，全部都是配备齐全的，并且都是知名品牌的。 嗯， 像卫生间这一块，卫浴、淋浴头、花洒，咱是全部都标配好的。 嗯， 其实换句话来讲的话，您只需要买床、沙发和电视就可以入住了。 对，就 是简单。 对，还有一些日用的日常的生活用品， 对对对对对， 一些寝具啊这些就可以入住了。 对对 对。好，大家呢不要忘记哈，咱们的南海之滨呢是位于咱们海口市的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那目前的均价只是6300到6500。刚才圣经里也说了，可能到明年的话再涨到8000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对，8000应该是比较保底的吧。 对，因为在海口市的房子它是刚需，它不同于就是下面的下线的那些就是度假房啊或者是旅游地产啊，这毕竟还是在海口嘛。 嗯嗯嗯，对。其实为什么说我说保底是8000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咱们项目是位于海口市的，这个要注意到。因为毕竟海口呢是属于海南省的一个省会城市。 对，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每个省份的一个省会城市的房价都是一直在往上跑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南海之滨还是价钱还是挺低的，作为一个省会的这个房产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它定位的话又是迎宾半岛，可能应该说了是一个高端小区。 嗯，对对对， 从它绿化其实就能看出来，它2/3都是在绿化，150亩的绿地。 嗯，对，其实大家也知道，海南的土地呢，应该还是比较贵的哈。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呢，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的地用来去做绿化、做园林呢？就是希望说，来咱们这边养老的、度假的人，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生活。 所以说呢，我们把中间的园林做得非常的大，这样的话呢，你平时的生活的舒适感才会非常好。 对，你想在北京本来都已经是受过这大城市的这些拥挤了，到这边的话，当然要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绿色啊、对，没错、好，那大家呢，如果是想要进行进一步的咨询，或者是来报名我们的海南旅游团啊，大家一起来这个楼盘看一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的吃和住都是。 啊，对对对，我们这边的话呢，都会有我们专门的部门的同事去负责各位那个听众朋友的登岛一个活动，包括咱的这个接送机啊，包括咱的这个吃住行啊这一块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说呢，最近我们这个新春活动啊，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凡是成功购房的一个客户，能够在我们这边享受一个往返机票5000元封顶的一个报销机票的政策。 对，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力度了。 对，相当于是大家要过来哈、就是所有正在收听我们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的听友，如果是你要到海南过来旅游的话，顺便看一下咱们这个楼盘，我开发商啊，就是咱们的南海之滨，是负责大家的食宿，同时呢还可以给大家报销这个往返的机票。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房产风向标的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我们的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184-1717-9191184-1717-9191，很好记啊，184，要去要去就要就要，赶快行动起来吧，184-1717-9191就可以了。我们的导播呢也在辛勤为大家服务，要感谢我们四位导播的辛勤工作。好，下面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就算了，不是一堂课，有时有不停的眼泪，有你想不到的苦涩。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个时刻，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个时刻。 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海岛慢生活，来自海南的房产。今天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海口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这个楼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参与我们的旅行线路哈，我们的旅游团慢生活旅游团来到海南，我们南海之滨呢负责大家的食宿，同时呢还可以给大家报销机票。那现在呢，大家可以进行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来进行报名。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当中的朋友圈，我们还会给大家放上咱们南海之滨的户型图以及详细的区位图，大家可以来进行相关的来参考，来这个就是来查看一下都是可以的。我们的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好，我们因为节目正在直播哈，所以呢大家发过来的好多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选择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会有像这个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这位朋友介绍问到了，就是咱们的楼盘的位置规划，还有像咱们的开发商，还有咱们的这个房子的性质，我们都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好的好的，听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是这样子的，咱们这个项目首先呢是五证齐全的一个项目啊，属于一个正常销售的状态。 对，如果它是不全的话，我们不能在广播上说的。 对对对，是，只是说我先自己表明一下嘛。然后那个咱这个项目呢，属于一个70年大产权，属于一个住宅性质，住宅性质的一个项目， 就商品房哈。 对对，普通商品房，属于一个普通商品房的性质。然后咱们的开发商呢是一个吉林长春一个本地销冠企业。也是民营企业500强之一，开发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对，那咱们的这个问题呢，已经给大家回答了。同时呢，还有问题，还有朋友呢说，如果是平时哈、啊，就是不在岛上居住，就不在海南居住的时候，咱们这个房子会不会有人帮他打理？ 这个会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代租运营服务，也就是说呢，如果咱平时朋友们夏天不在这边了啊，回到北京了，然后这边的话呢，可以房屋交给我们这里一起去统一打理运营。也就是说，您房子虽然在空闲的时间的话，但是它仍然可以为您继续盈利。 对，就是说咱们可以帮助大家来去运营代管这个房子。就是说您可能是夏天的时候可能住的时间在北京比较多，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在海南的房子没有人帮你维护，帮您打理，那这个的话咱们是可以帮大家来做的。 对对，可以可以的，完全没问题的。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海口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这个小区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南海之滨的盛经理。盛经理呢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小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的绿化是很棒的啊！ 啊，对对对， 对，150亩的绿化。那说到这些呢，咱们就要来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配套，这也是很关键的。 因为前面也讲到了嘛，咱们项目属于一个高端项目的定位，所以说呢，项目的配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像里面的话呢，咱自己拥有一条5000平的一个风情美食商业街，商业配套都是很完善的。而且的话呢，咱们项目里面还有一个配套叫做1、2、3的配套。 1、2、3， 对对对， 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啊。对，可以这样，这个一呢就代表着咱有一个人工湖，因为人工湖的话一个景观水系嘛。二的话呢是咱这边有两个泳池的话呢是有一个标准的赛道级泳池，还有 赛道级的， 对对对， 好大。 对啊，因为很多朋友喜欢游泳的嘛，他就追求一个赛道泳池，所以说呢这一方面我们就满足到这一部分客户的一个需求。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无边界的泳池， 对， 很漂亮的那个泳池。 对，是很多小区可能他说有泳池，但其实就是小水坑，但是呢咱们这个的话很大，一个是赛道级的，一个是无边界的。无边界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 非常棒，就你在水池当中的体验感非常的好，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叫无边际泳池吧，就是那个样子的。咱的无边际泳池也是一个不规则图形的一个无边际泳池，在里面感觉是非常棒的。 对，那相关的图片的话，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朋友圈能够看得到啊，大家赶紧添加一下微信。好，还有三，刚才说到二，还有三。 三的话呢，可能是咱们整个这个移民半岛旅游度假区比较特有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咱的天然温泉。 温泉， 对对，天然温泉，三个天然温泉， 三个天然温泉的泡池。 对对对对对， 这个的话是收门票吗？还是向咱们的业主免费开放的？ 这个的话会象征性的收一些基本的一个维护费用，因为咱毕竟需要一个成本去维护的。 对，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一二三啊，就是小区当中除了有150亩的绿地绿化以外，同时的话呢，刚才盛经理也说了啊，有一个咱们的人工湖。 对对， 你想在小区里边还能挖人工湖，还有那么好，毕竟它有150亩嘛，够大。可以 够用了，哎， 对，还有呢，两个，一个赛道级的泳池，一个无边界的泳池， 对对对， 非常棒哈、啊还有三个天然温泉泡池， 对、 对，你想在北京完全想象不到的，就享受不到的，在海南给大家可以享受得到， 所以是吧？北京的朋友这么远来海南旅游度假，肯定会给你最好的服务嘛。 对，是没错。好，那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市政配套这些的话呢？ 这方面就更不用讲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处于这个移民半岛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所以说一些相应的商业配套呀，包括咱的一些城市配套都是很完善的。像咱周边的医疗配套呢也是十分厉害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正在运营中的三甲级医院，就是咱的海南省肿瘤医院，这个是已经开放运营的， 就是等于附近的话就有这个三甲医院。 对对，有的有的有的，对。而且呢不光是这一座哦，包括我们还有正在准备修建的，现在已经开始动工了，修建一个东软疗养院，它也是一个国家三甲级的标准， 三甲的一个疗养院。 对对对，也就是说咱们周边的话呢，医疗配套是十分雄厚的。 但其实就是大家也可以想，就是说疗养院，三甲的疗养院也选择在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那就说明这个区位确实还是非常好。 对对对，这方面呢也是政府非常看重的一个地块。 对，是大家可能很多咱北京的朋友哈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咱们的这个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它是一个半岛，就它是在海口的西部地区，西海岸这个地方。 对的，其实迎宾半岛啊，它是一个半岛，半岛是什么呢？是享有内外双海湾的一个天然资源。其实这个半岛资源呢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整个海南省只有两个半岛， 只有两个半岛， 对，只有两个， 一个是神州半岛，好像是， 对对，一个是范宁的神州半岛， 对，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了， 对对对， 两个半岛，而且呢，咱们这个半岛还是在省会海口， 对对对， 刚才这个盛经理说哈，它会升值，这不是空穴来风，真的是它有升值的道理， 对对对， 对，这地方呢非常适合旅游哈，也很适合平时在这个地方居住，因为就在市区嘛，配套啊、交通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就是您在这地方呢常住也是可以的。 对对，其实这样的哈，因为呢我来海南时间比较长了，之前呢刚开始几年那些客户朋友就说，哎，我买来冬天过来住三五个就回去了， 其实住着住着就不想回去了。 对，但是过了两年之后，我在夏天我就碰到他了，哎，我说您怎么还没有回去，不是夏天回北京吗，或者回大陆吗？他说没有没有，我感觉夏天的海南也很舒服。 对， 都是这样的， 真的是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对对，会想，哎呀，海南热呀，夏天的话待不住啊。其实真的，大家不要这么想啊，就海南真的挺凉快的，而且呢你像咱们这个楼层的话还比较高，咱们能看海吧，咱们这个 啊，对，是有部分房型是可以看到海景的。 对，因为咱们这在半岛上嘛，是可以看到海景的。 对对对对， 你就夏天的时候哈，你想高楼层的这个住户哈，把这小窗开一点哈，这风嗖嗖的吹，特别舒服，太爽了。 对对对，海风嘛。 对，是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哈，海岛慢生活的旅游团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如果是想要报名的话，记得加我们的微信，还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统计一下人数，我们给大家安排食宿啊，这食宿呢都是我们免费给大家安排的，同时呢还可以给大家报销往返的机票。我们的电话微信请大家记好了，是18417179191 184 17179191，很好记啊，184，要去要去就要就要，赶快行动吧，184 17 17 9191。好，下面呢又是广告时间了，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

条件花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也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口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盛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南海之滨的楼盘。刚才还是会有好多的朋友来问到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楼盘的户型，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户型还有价格，我们来慢慢的跟大家说。 好的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说到户型这一块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我们南海之滨项目的一个灵魂了。因为咱的这个项目最大最大的优势呢，不是在于它150亩的园林，而是在于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户型。 户型很棒。 对对对，是这样的。咱呢这边有一个是58.69的这么一个户型， 将近59平米。 对对对对啊。咱那户型呢，它的格局是一个一房两厅的一个格局。 一房两厅就是一个卧室，再加上一个客厅和一个饭厅。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在朋友圈里应该也能看到咱这个一个户型图。我们这个58.69的户型呢，它是一个方形的。 方形的，方方正正。 对对对对， 其实我可以看到户型哈，就是说咱们这户型的话其实都非常的板正，我们就说非常板正， 对对， 就其实真的是蛮适合生活的。 因为它是一个方形的户型呢，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说它没有浪费面积。 对 对，所以咱们真正的实际的使用率是非常之高的。 对，就是这个户型的话，大家如果是看我们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就是四四方方的一个户型。 对，因为咱现场呢是有做了一个样板间的嘛。平常有些朋友来到咱们项目上去参观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户型问我，哎，这个是多大的户型？我说是58.69的呀。说不对吧， 可能。 对对对。 怎么会这么大？ 对 对。 进去之后感觉呢非常的宽大，因为咱的面积呢使用率是非常高的，没有浪费面积，所以显得非常大。 对， 而且呢咱整个的布局也非常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咱的那个厨房和卫生间的部分呢都是明厨明卫的， 都带窗户。 对对，都有窗户的，通风效果非常好。 明厨明卫。 对对对，咱的那个整个楼的楼间距呢是150米的楼间距。所以说呢， 北京的话很少这么大就是楼间距的。 对对对， 150米。 因为毕竟咱们项目是一个高端项目嘛。 对对，是。你本身这个占地也大，绿化也大，那肯定就楼间距也比较大。 对，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咱的一个通风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说呢咱是整个户型都是明厨明卫，保证咱每家每户的一个通风效果。 对。那阳台呢？ 咱的阳台呢也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因为在海南来说哈，都是喜欢一个大阳台，所以说呢我们项目呢也是贴合了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咱的阳台呢宽度像58.69这个户型呢，阳台的宽度高达1.8米哦， 就宽度就1.8。 对对对， 将近2米的宽度。 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很大。 还有呢，这个1.8米的宽度呢，咱的客厅的开间呢是3.6米的一个尺寸。这样相当于咱的阳台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小房间了， 次卧。 对对 对, 对, 对，如果是我们把这个阳台封闭了以后，这个其实也够宽，可以做一个次卧。大概有多大平米呢？这个阳台？ 咱那个阳台呢，大概是6.5个平方左右， 6.5平方。 对对 对, 对， 那就当个小房间的话，也差不太多。 对对对，一个小房间是 临时的，临时的那个就是人多的话来过来住一下的话是够了。 对对，毕竟是一个58.69的户型，能够改成一个小两房的结构，还是 很 不错的了，很不错的。 对，我们要，而且这款房的话，就是它会升值吗？因为它比较小一些，这款房。 主持人，我还是那句话，不要问我会升值吗？ 会涨多少？ 对对对，会要问我它能涨多少？ 好，那这款房的话是一款小户型哈，经典小户型。对。那在海南的话，我知道有一个政策的话，就是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基本上是不让报建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咱这个58.69这个户型呢，属于一个绝版户型了。也就是说 以后不会再有了， 卖了就没了， 就没了，因为以后不让建了。 对对对，没了就是没了。 对，那刚才盛经理说啊，咱们的均价大概就是6300到6500左右。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来给大家算笔账哈，假如是这个房子，6500，我们以6500每平米6500来算哈。如果是这样下来的话呢，房产的总额的话呢，大概就是37.7万带精装修，带装修。对，大概就是这么样，38万左右吧。 对对， 38万左右。 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是大家呢全款的话也可以，如果是你要做按揭的话呢，那咱们就是说以首付30%吧，就30%来做这个举例的话，可能一个月的月供大概也就是1700左右。 它是这样的，如果是全国第一套 房贷的话呢，可以做到三成的首付，三成首付的话大概也是11-12万左右多一点啊。然后按揭的话呢，月供的话呢，如果说贷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只要1500左右就够了。 对，其实真的是首付很划算啊，就是说如果是三成的话，才11万3，11万多就可以买这套房了。 对， 非常划算，而且咱们的这个房子都是准现房吧？ 对，现在已经是准现房了，整个楼体啊是全部已经主体封顶了，主体竣工了已经。 现在其实就绿化可能还在做。 对，现在正在工作的范围就是咱那个整个小区的园林绿化，包括咱不是提到一个精装交房吗？ 对， 咱正在做内部装修了。 对， 工作 装修好了以后就可以交房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对的，这样的话基本上咱的交房时间大概是8月30号有一批，然后11月30号有一批，就相当于说，等到2017年年底2018年的春节就可以在新家里过年了。 怪不得您说2018年会升值，那绝对的是。所以现在大家过来海南的话，直接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就相当于就是已经建好了，您就可以看装修完了以后呢是什么样，您就可以看样板间。之后呢， 对， 今年正好过冬之前，就大家就可以瞧见新居了。 对， 没错。好，那现在呢，我们的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哈，也组织大家过来海南旅游。那不正好这个周末就是元宵佳节嘛？如果是大家呢有时间哈，就是也希望来海南来这个避避风吧。那我们不说霾啊，这几天风大，所以呢就没有霾了啊。那如果是大家也希望过来这个暖暖身子，那我们欢迎大家来这边享受一下沙滩阳光。咱们这个楼盘呢是在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离海很近。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房子的总高大概是多少层呢？ 咱们整个项目的话呢，规划是由12栋26层的高层住宅所组成的。 26层。 对， 那基本上就是哪些房型的话可以看见海？ 其实像咱这种58.69的，包括一些两房的户型，基本上在13到15层左右的一个高度就完全可以看到海了， 海景了。 对，因为咱们项目呢不是说了吗，在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里，所以我们距离海边呢是非常近的， 就几公里吧。 对，直线距离2.8公里就到了。 对，那其实真的这个距离整整好，因为如果是你要太近的话哈，那个海风啊腐蚀什么东西会比较的厉害一些。 对，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作为地产行人来讲，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亲海而不近海。 对，亲海就是你能看见海。 对， 然后呢往前走两步你就可以享受到 海，但是你不要离它太近。 对， 要不然它这个海风啊比较潮湿，而且呢就是它的本身腐蚀性也比较强，正好2公里多，正好我觉得这个距离还是比较理想的。 对，其实说实话，要想把一个项目打造成高端项目，要有很多方面的考虑的。 对， 我们把海边的距离也恰巧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对， 我们的户型也是非常经典火爆的一个户型。 对，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说咱们项目才是一个高端项目。 对，我看这个就是您刚才介绍的58.69的这个户型哈，我能看到户型图，确实还是挺好的，特别板正的一个户型。那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户型图，或者是咱们小区的实景拍摄的这个图片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咨询，添加我们的微信，您可以看我们的朋友圈里边就会发布了这些图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慢生活895和行业959，我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咨询电话，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哈，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我们赶紧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推荐的户型吧。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户型。 还有一个户型呢，就相当于是比较一个享受的户型吧，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咱们来海南嘛，都是旅游度假来享受的，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尊贵版的三房啊，一个130平的三房两厅。 130就能做三房？ 对，而且是三房两厅两卫。 哇， 这个 户型也不错。 咱这个户型呢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它是一个南北双向阳台，因为毕竟是一个南北通透的户型嘛。 对，南北通透很关键啊。这个咱们还没有跟大家说呢，就咱们的房型的话是南北通透的房型。 对，因为南北通透它的通风效果好，居住起来那个舒适度才会比较好。 是啊，既然到海南的话要享受阳光，还要享受清新的空气，那南北通透的话，而且海南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穿堂风会太冷啊什么的，就 就您只要是开大门窗让这个空气进来就好了，因为又不会有灰，又没有灰尘，又不会落灰，那也不会太冷，这个非常适合。嗯，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话哈，可能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在大城市的比较忙碌，整天坐办公室吹空调，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讨厌空调的。嗯，既然在海南的空气环境那么好，那么就在家里尽情的享受在海南的空气。 嗯， 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个南北双向阳台，哎，南北通透的一个非常好的三房户型。嗯，并且呢，咱这三房当中三个卧室里面啊，每一个卧室都有赠送的飘窗，拐角飘窗， 飘窗是赠送的，不算面积的。 对对对，是270度的拐角飘窗。 嗯，好。行，那我们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或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我们的电话号码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写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407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发现 梦中的家园，慢生活八九五，房产风向标， 房产风向标。 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 走掉。是我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 周杰伦彩虹，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来锁定频率收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楼盘是位于海南海口省会海口的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楼盘。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南海之滨楼盘的盛经理啊，销售经理盛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多朋友呢跟我们来互动啊哈。像这位朋友呢说离市区有多远，那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吧，大概离市区有多远。 是这样子的，咱的这个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一块的话呢是距离海口市政府约 7.8 公里的距离。 几公里？ 7.8 公里，对，很近的。然后距离咱那个海口市的老城区这一块的话呢也只有20公里的一个距离。基本上开车的话也就是25分钟，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其实就走南海大道就可以了。 对对，南海大道一条直走就可以了。同时呢咱现在那个如果对海口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咱海口的一个海秀快速路现在已经建成通车了。对，走快速路的话呢估计20分钟15分钟就能到了。 对，现在在北京的话15分钟你挪不了多长的地儿。对，是，所以的话呢这个已经是很近了哈。我们的联系电话呢请大家记好了，如果是大家呢想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海南的旅游团，然后呢我们慢生活895和行业959来组织的海岛慢生活旅游团来到这个地方来看房来享受一下沙滩阳光的话呢都欢迎大家。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也要感谢南海之滨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是回馈咱那个各种客户嘛，像咱这一块的话呢如果说成功购房的客户的话呢我们这边在包食住行的基础上呢会报销您的往返机票，当然呢是5000块钱封顶。 对，就是您过来的话哈，咱们是管您吃管住，然后如果是您购房的话呢 对对 咱们是给您报销往返的机票的。 对对对对。 好，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了啊。我们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微信同号，就您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刚才呢有朋友问到了，就是咱们有没有两居的户型，因为咱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小户型是58.69。这个是经典户型，真的大家一定要，这个户型已经是绝版了，就如果是你要不买以后你也买不到这种。 对对， 而且它的面积刚刚好踩在60平米这个下限，马上就59平米，真的是踩在线上。这非常经典的绝版户型。 对对，反正就是卖一套就没有一套了。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的话将来都不允许报建了。 对对，海南已经是不允许再建设了。 对啊，我们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大的户型，像130的。 对对，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两居的这种适合三口之家的这种小户型，这种户型。 因为咱们项目毕竟面向的是全国嘛，可能不同层次的一个需求咱都要满足到，所以说呢我们不光有经典的这个58.69的户型，包括咱那个奢享奢华的一个130的一个户型，同时呢咱也有一个90多左右的一个两房的户型，满足咱一般家庭的一个全家度假的一个需求。你像咱那个两房这一块呢有一个93平的户型，它呢同样也是做到了南北通透的一个结构，南北通透的一个两房。而且的话呢它是有双向阳台，这样的话呢它的正数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对，它两边都有阳台。 对对对，同样的道理嘛，两边有阳台的话它的通风感就很舒服，也就是说咱在海南可以尽情的享受海南的一个空气。 同时它拥有两边的景，就是你往这边有这边的景，往那边有那边的景，因为它是半岛嘛。 对对对对对，如果呢咱要选择到13或15楼以上的话呢，相信呢咱一边可以享受一个美丽的海景，同时呢还能享受咱150亩的一个整个园林景观。 全景， 对对对， 远景海景同时拥有，满足你所有的幻想， 对对， 人生大赢家啊。嗯，好，那这个楼型这个户型呢也是非常的好哈，南北通透的，而且呢南北都有阳台， 对对对， 嗯，非常棒。还有像我看这个户型哈，我看到的是130的这个户型，我看到有一点非常让我动心的，就是它有两个很大的飘窗。 嗯，对对，因为咱那个150亩的园林景观非常漂亮嘛， 嗯， 所以说呢，咱就要把卧室的一个景观面都要做得非常的大，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微信朋友圈上查看咱130的户型，咱的卧室的那个飘窗呢，全部都是270度的拐角飘窗。 270度，就意思就是说，它这个飘窗的话，不是只能看一面，它是270度的这样一个飘窗。 对对对对对， 我不是学建筑的哈，但是我觉得做这飘窗，它应该是成本是比较高的，我觉得。 嗯，对，因为对于我们项目而言的话呢，咱的主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咱的那个客户未来的业主能够真正享受到生活，享受到旅游度假。所以说呢，我们抛开所有的成本因素，一切以服务业主为导向，所以说呢，用尽了一切办法把咱的户型做到了最好。 对，真的是，因为为什么这个飘窗成本高？因为我知道它中间少了一根柱子， 对， 也就意味着这两边要增加两根柱子。 对，看来你应该也是挺有研究的。 是，当然了，因为我看房看了好多了。为什么咱们要推荐南海之滨呢？就是说明这个楼盘它确实是有亮点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推荐的，咱们再来做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好跟大家交代啊，把大家千里迢迢从北京，然后请到了海南，那我们就要看一些真的是适合咱们北京人来投资来购买的这些房子。 嗯，对对对，其实呢我刚才也强调过说，一个高端项目的定位呢，不仅仅说你的配套多么的奢华，最重要的是呢你的户型一定要十分的经典，所以户型呢一定要非常的好，住在这里呢你想一直居住在这里，包括户型好的话呢你的整个得房率会大，也就是说您即使花了130的一个户型的一个房款，但是呢咱住进去的一个感觉应该就像是140、150的那么大的感觉，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提的那个58.69的户型是一样的。很多那个看房的客户就进去说，哇，这个是58.69的吗？我说对呀，是这个58.69的，他们不敢相信的。 对，没法相信。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真的是很划算，就是你月供的话啊，如果是按揭的话，月供的话很便宜，才1000多吧，1700-1800左右就可以了。 对， 首付的话11万多啊，真的是非常的超值。那如果是我们再看一下，像刚才您说到的93平米的这个户型啊，如果是咱们按照6500哈，6500是带精装的，带精装交房的这个价格，那它的购房总价的话也就是60万左右。那如果是你要首付30%，那你贷款20年哈，247的这个贷款的话，月供的话大概也就是2700左右。 嗯，对对对对 对，这压力不是很大，而且这个户型真的是很实用，90多平米足够的了。 嗯，对，其实说到月供这一块的话呢，我之前有些客户也跟我提过，我跟客户算，我说哦，咱的月供大概是2000多块钱，哦，2000多没事啊，我在北京的话随便吃几顿饭可能2000多就没了， 10倍。 对对 对，搞不好北京像这样的房子有些的话真的是可能得要10倍。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可以在北京就是很好的工作，但是呢却很难去很闲适很悠闲的生活。那有的时候大家呢不妨就是在自己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我们找一个真的舒服让自己待得舒服的地儿，我们给自己放个假，这样的话呢您才不会一天到晚为生活所累，就老想着哎呀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头啊。至少你在海岛有个家，在海南有个家，你还有一个盼望吧，有个奔头吧，就是我们可以等到真正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海岛去度个假，这不是很好吗？ 对呀，因为现在包括大城市的一个生活节奏比较快，人的压力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大，平时工作也很辛苦，所以说呢在这里啊，因为我是山东人，我来海南7年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希望给各位听众朋友一句话，叫做给自己一点时间。 对，是， 对， 不要老把自己绷得紧紧的。 对， 好，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盛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推荐，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呢，我们的电话呢继续还是给大家开放的，如果大家此刻在开车不方便拨打，没有关系，全天我们都恭候您，都为您服务。我们的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盛经理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现在是

这首风靡一时的快乐崇拜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韩文的歌曲，原唱是韩国的一个组合叫做乌龟组合，而他们的歌曲风格呢，都是类似于像快乐崇拜这样的，让人听起来心情就非常的愉悦。 OK，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 My My。 没有你的生活，我该只是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留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当你着发呆，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等待，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熟悉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叫了谁，是谁的回忆来，你说一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自杀，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 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作词作曲，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惊叹号》当中。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曲呢原本是另外一首叫做《我不配》的背景音乐，也是周杰伦即兴创作炫技完成的一部作品。原来的目的只是好玩，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越听越有味。于是呢，周杰伦就把这首歌曲给完成了，就是这一首《My My》。好啦，继续来听到的是《何以笙箫默》电影的主题曲，来自那英的《默》。

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